攻读真言第五章。我儿，你应注意我的智慧，侧耳倾听我的见解，为使你保持审慎的态度，使你的口唇能固守知识。因为淫妇的口滴流甜蜜，她的嘴唇比油还滑，但是与她相处的结果却苦若苦艾，刺心又如双刃的利剑。她的双脚陷入死境，她的脚步直趋阴府，她扑走生命的坦途，她的脚步踌躇不定，不知所往。现在我儿，你若听从我，不要抛弃我口中的教训，你应使你的道路远离他，不要走进他的家门，免得将你的精力葬送给别人，将你的岁月背弃给无赖，免得你的财产为他人享受，你的辛劳裨益于人家，免得终期来临，当你的肉躯和身体精力耗尽时，你只有叹息说：唉，为什么我憎恶了教训？为什么我的心藐视了规劝？为什么我没有听从师长的劝告，没有侧耳倾听教训我的人？在集会和会众中，我几乎陷于浩劫。你当饮你自己池里的水，喝你井里的活泉，你的泉水岂可外溢，成为街头的流水？其实都应全归于你，不得让外人与你共享。你的泉源理应受祝福，你应由你少年时的妻子取乐，她宛如可爱的母鹿，妩媚的母灵，她的酥胸应常使你畅怀，他的爱情应不断使你陶醉。我儿，你为什么要迷恋外妇，拥抱别人妻室的胸怀？上主的眼目时常监视人的道路，不断审查他的一切行径。恶人必被自己的邪恶所缠绕，必为自己罪恶的罗网所捕获，他必因不听教训而丧命，必因自己过度的愚昧而沦亡。